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350点，跌1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800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9000几万。恒指夜期跌近163点，报27857点，成交大约7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阿里巴巴209.4跌个二，香港交易所524蚊升19蚊，腾讯控股564蚊跌1蚊，小米集团28.25升个三。盈富基金28.6升1毫，美团290.8升4毫，中国平安73.4升3.4毫，比亚迪股份212.4跌4毫，药明生物139.9升2.2，东岳集团11.3跌3.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8，日元110.1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港金报16890蚊，比上日收市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5.48美元，卖出价1816.6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2级监工，入境事务署招聘入境事务主任和入境事务助理员，卫生署招聘牙科治疗师，海事处招聘助理海事主任和多位助理验船主任，分别是负责轮机以及船舶范畴。水务署招聘2级监工。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助理动物管理督察和农业调查员，政府物流服务署招聘钉桩机操作员，知识产权署招聘主管，民航署招聘合约航空营运督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兼职大委员，教育局招聘评审主任、统筹主任、学校行政事务主任、电脑技术员、学校辅导员以及项目助理等一系列的职位。详情请参阅今日的明报。这一节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哇！榴莲，你今日做咗件衫，成个大番薯咁啊！ 吓！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佢。今日件衫有啲特别效果，都系寻日嗰件衫啱你多啲。咁样听起上嚟，系咪舒服好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欧瑞强，我最希望点前情感受为香港队打气。点解拣呢只歌？你留意歌词就明噶啦。 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港队加油！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咦？原来米布有位视障人士开设多感官导赏团， 迟啲仲会有视障导赏员带我哋去参观添。 咁犀利！ 听下社企 Beyond Vision Project 同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朋友嚟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作为善道会的合作伙伴，他们怎样去帮年轻人？听下恒生银行的代表黄美琪怎样说。 没有是没可能，但是他们可能是需要一些指导、一些训练、一些技能，让他们可以开始去走那条路。帮得到你的，我们就是实际怎样去帮他这个梦是去落地。他们有梦想，他们可以追得到的。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各位听众晚安啊！今日系2021年7月16日，咁啊星期五，咁啊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周子欣，咁啊仲有我哋嘅拍档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仲远 ，Amuse。 好啦，嗱，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哋两个恒常嘅人之外咧，咁啊仲有咧我哋今日请咗一位嘉宾啊，咁我先讲哇佢嘅 title 啊，佢啊首先咧佢系一个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助理教授。陳成斌先生，咁佢另外咧俾多個位俾我講，佢仲有另外一個 title 啊，就叫做應用倫理學中心嘅副主任。 係，大家好。 咁我哋叫做 Benedict 啊，一間。咁喂，揾阿 Benedict 嚟咧，其實就係講一個題目啊，叫終結啊，仲有咩好傾啊？咁終結咧，我喺嗰、那個即係我哋嗰個簡介嗰度咧，喺個 page 嗰度咧，我就即係寫咗一句，我揾咗一個字。叫自源啦，原本就喺中國古代社會咧，宗哲係講緊咧喺一個宗室裏邊，即係皇室裏邊咧嘅一啲能人，有即係具有學養嘅，又有即係所謂即係個人係好嘅一啲叫做能人嘅代表。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嘅現代社會就梗係唔係一來唔係帝制啦，咁二來其實咧就我哋成個社會裏邊咧，其實就一定會將佢諗咗兩樣嘢噶啦，就係、是、咧宗教同哲學。咁但係一諗起宗教同哲學咧，阿 Mills， 我唔知你同唔同意我呢種講法啦，就係咧好多時我嗱呢排因為我就開始啲學生就嚟放榜啊，係咁樣咧，有啲學生就成日都會喺度揀科，就喺度疑問緊啦。咁尤其是有啲家長咧，嗱即嗱，我哋今日唔係做一啲叫做放榜節目啊，大家放心。我嗰啲嘢我哋唔会讲太多，但系事实上好多家长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喂，读呢一类嘅人文学科喺香港嘅社会里边有咩意义啊？即系读嚟做乜？有冇市场价值？好似我写个情况，阿 Mills， 你点睇呢种说法啊？ 嗱，即系我都算系嗰个范畴里边啦，系咪？即系我读嗰、那个，即系啲社会科学啊、人文科学类似呢啲咁样啦。的而且确咧。市場嚟講咧，又真係唔大嘅。嗱，我首先咁樣睇先啦。我哋從究竟你話 DSE 咁入去大學，究竟咩嘢科而家係最搶手咁樣啊？喂，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嗰時嘅科係最搶手係咩？嗱，我嘅哥嗰個年代咧，最搶手咧就係 Triple E 咁嗰啲嘅，即係 engineer 工程嘅。咁跟住咧，我嗰個嘅年代咧，咁啊，當然醫學醫咧，即係做醫生咧，就應該係長青嘅。咁跟住咧，我嗰個年代咧，就基本上就係開始就係啲經濟啊、accounting 啊咁嗰啲嘅，咁嗰啲嘅專業啦。咁跟住咧，大家諗住咧，如果揾啲保守啲嘅，即係驚考唔到咧，揾啲保守啲嘅嚟到補一補嘅話咧，就揾邊啲咧？職業治療。物理治疗，即系类似呢啲嘅。但系咧，我近期咧就是、去公司请个练习生啦嘅 intern 嘅时候咧，咁啊多口问一问佢啦。喂，其实而家最 hot 系咩科嘅咧？ 佢话咧就系话职业治疗咯，物理治疗咯，跟住语言啊，即系总之呢啲治疗好实际嘅。咁佢哋都已经叫做包括咗佢喺一啲叫做医疗科学，即系医疗嗰方面嘅嘢嘅。咁跟住我就话，咁其实而家啲社会人文科学咁嗰啲咧，咁佢话哇都基本上少啊。例如啊，其中一个啦，我谂哲学咧都系其中一个冷啲嘅，近期就会 hot 啲啦。社会学少人读啦啩，依家系咪？即系基本上系即系好似喺个大学嗰度组个庄咧，十二个人咧都可能随时唔够庄嘅。 哇，十二个人咁多，你要求咁高？ 喂，我嗰年系我社会学底嘅，跟住我心理学，哇，我嗰年都有十二个噶， 系啦，系有呢、這个话当然啦，你话我哋即系宗教哲学咁样样啊。By the way， 头先啊 Tommy 一开始讲嘅时候，你话宗哲原本有个咁嘅意思，其实因为我都系而家先知嘅，其实嗰、那个 长知识啊，真系 真系长知识呢样嘢。因为通常我哋讲紧宗哲咁啊，梗系宗教哲学咁样样加埋一齐咁样样啦。啊，咁当然你讲，因为我自己其实咧就比较上系哲学嗰边出身嘅，其实就咁亦都做伦理学嗰边嗰啲嘅一啲嘅研究啊，或者教学啊咁啊，咁即系知哲学嗰边多啲啦，但系宗教哲学咁加埋都有嘅，咁当然而家喺香港嚟讲八大就只系得我哋浸大先系将宗教哲学放埋同一个系嘅、因为中大嗰边就系宗教同文化系放埋一齐嘅，啊佢哋好耐之前系试过宗教有崇基嗰边系有宗教哲学放埋一齐嘅，不过系讲紧七十年代佢哋未合并个时候嗰个情况，啊即系新儒家嗰边系另外一边，咁跟住崇基嗰边有个系将宗教哲学放埋一齐咁样样，啊咁我依个好耐之前啦，啊咁即系而家八大就咁嘅情况啦，可以话系，咁但系头先讲到话啊。譬如揾即係啲人揀科啊嗰啲咁樣樣，咁係啊揀科如果要同啲神科比啊，我哋可以叫做即係啲律師啊、醫生啊、工程啊嗰啲，咁又好難比較嘅。其實就不過另一方面就係、是、大學始終有好多唔同嘅學科啦。咁依啲學科睇下大家想揀嘅時候揀啲咩啦嚇。咁我會話即係譬如我一啲好實際上嘅。見到嘅數字咧，就係、是通常啲文科啊嗰啲睇下邊個文科啦。但係譬如我哋自己宗教哲學嘅畢業生出嚟咧，佢哋個譬如起薪點嗰啲咧，係基本上都係成間大學嘅畢業生嘅起薪點，都係個 average 都係差唔多嘅，都係嚇。咁、所以即係話，即係我又唔可以講到我哋好好，其實即係中間啦嚇、即係叫做 average 啦。咁同啲神科冇得比啦，不過就又未至到係最差嗰啲啦嚇。咁當然大家會覺得有好多時係覺得可能出嚟個前途唔好嘅一個意思，其實就係、是根本係而家大學生出嚟嘅前途都唔好，係啦咁。於是乎就覺得好似你讀咩科都唔好啦，即除咗幾個神科好似比較肯定佢哋有啲咩做之外，咁、其他嗰啲就好似唔好啦。咁但如果你從大學之間嚟比，或者你用讀過大學同埋冇讀大學出嚟嗰個起薪點嚟比咧，咁其實個問題都唔係太大嘅。咁 喂，我咁啊，即係話你預嘅讀中哲嘅學生咧？佢哋其實係咪唔係太過話關心之後我揾咩嘢做？你知道啦，即係好多人揀個學科嘅時候就已經以呢個為目標嚟噶嘛？會唔會咧？你自己遇過嘅你個學生啊，或者點樣？ 佢哋一開始嘅時候未必諗咁多嘅啦。其實好多 Year One 嘅學生其實入到嚟都係玩咗先嘅啦，到 Year Four 嘅時候先驚嘅啦，通常都係咁咪唯有話翻俾佢哋聽咯。咁即係譬如文科出嚟嘅學生，其實做同文字工作有關嘅嘢多，咁呢個就都幾見到嘅。其實就咁你話譬如咩叫文字工作啊？咁譬如話呢、各個嘅行政嘅職位啊，或者係一啲譬如呢個入政府做啊教書啊咁樣等等，呢啲就會比較多啲嘅啊。即係當然啦，你話叫佢哋計數啊，咁又未必一定係計到嚇，咁即係 depends on 個人啦、自己啦。咁呢啲就 不過呢個都幾有趣嘅一個情況咧。嗱、我想講咧就我自己嘅一個經驗同我一啲學生嘅經驗，先講自己啦。頭先阿 Benedict 講嗰間中大啦嚇，我當年就係喺呢個文化研究，不過我嗰陣時第一代咧就未有宗教加入。咁、我就好記得我係啦，我好記得點解我嗰陣時讀咧，純粹係因為咧我即係我喺港大讀嘅個本科。咁但係讀完之後咧，我想研究多啲，或者我對於思考方法啊，即係嗰種諗嘢嘅方法咧，我覺得好有趣。 於是乎咧，我就想去鑽研同進修。嗰喺嗰刻咧，我真係好老實講咧，係咪要諗好多關於揾食嘅嘢咧？嗱，可能你我一講出嚟咧，啲聽眾就一把飛刀飛埋嚟㗎啦。或者有啲尤其是家長咧，嗱，我今日記住，我哋唔係想講嗰啲即係收生啊，咩咩咩揀科嗰啲，我哋絕對唔係幫佢。 要開場白嚟 嘅。係啦，咁但係我點解又會講另外一個故仔？就係、是、我有一個學生嘅故仔。咁、那個學生就係讀神科出身嘅，佢係讀嗰啲嚇。金融仲系嗰啲，仲要系有埋法律啦，國際齊曬嗰啲，即係直情一出到嚟咧，就已經係啊神級噶啦！啊，淨係見佢嗰啲遊艇相啊，嗰啲咁樣嘅香檳啊、雪卡啊嗰啲相咧，就好歡喜嘅。見到佢咁，但係咧有一我好記得咧，就係佢隔咗幾年做咗呢啲咁嘅工作之後咧，佢突然間就走嚟揾翻我，同我講咗一句就話：我覺得我嘅人生唔係好想淨係要呢一啲嘢。嗱，呢句嘢係令我好奇特嘅。嗱，我唔係唔明白，但係對於好多人咧係好奇特，就係、是、喂，你啱啱如日中天嚇，琴日先見到你嗰堆魚子醬同牛扒嗰啲相， 可見佢幾犀利，即係年紀輕輕就已經厭倦咗呢啲咧，即係已經太利啦，真係。 唔 係 啊， 幾年 但係最正嘅就係佢竟然同我講，佢想去外國讀書，就係、是、走去讀翻啲哲學。后来我知道佢有啲同宗教有关嘅添，就正正就系佢突然间发觉佢原来佢想追寻嘅嘢啊，我唔知系咪我哋以前教书教坏咗佢，我哋以前有文化科，即系中国融合文化科里边咧、其中成日都会讲咧一个，即系后来我哋教通识嘅人成日都会讲就系个马斯洛嗰个金字塔，或者系即系恩海光人生的意义里边嗰一个嗰、那个所谓价值层。哇，一讲呢样嘢咧，一讲伦理道德价值啊，或者嗰个价值观。大家就會突然間嗱，聽眾可能我唔知道有幾多人明白呢樣嘢，但係突然間啲人就好似突然間跳咗掣又好，嗱，我唔知道個媽會唔會以為突然間可能俾個雷劈中或者鬼上身，但係佢突然間揾咗一個叫生命的意義出嚟，嗱，於是乎佢就竟然毅然放棄咗一份我哋全世界都覺得非常之神級嘅工作，就走咗去外國，又走去讀咗呢一堆咁樣嘅東東，嗱，咁呢個我相信嗱，當然你問我係咪一個好常見嘅現象喺我教書生涯裏。我唔只见过一次，但系呢一个咁 dramatic， 即系咁戏剧性嘅故事咧，系我有见过嘅。但系类似嘅故仔唔系得一个。嗱，呢度就可以反映到一个情况，就系咧喺读呢个中哲或者类似呢啲学人文学科嘅过程里边咧，其实会有啲好得意嘅得着嘅。以我自己当然读文化研究为例，就系、是、其实我睇世界嘅观念咧，其实系会好唔同。而呢样嘢其实几有助我去喺我工作上面。嗱，当然我教书可能就。即係用途多啲啦，但 even 譬如我而家做即係廣播啦，或者我譬如我去認識個世界嘅事物嘅時候咧，多咗呢一種嗱傳統啲我哋叫形而上，一啲叫抽象啲嘅思維嘅套路或者思想方法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係有一個另外嘅一種即係所謂價值觀嘅取向。嗱，我諗阿 Mills， 譬如你係社科或者係都叫做傾向人文學科出身咧，其實我諗。就算我哋读好多嗰啲经济嘅嘢，我哋后来再读翻一啲，我哋识一啲咁样嘅概念都好咧，我哋会多咗唔同嘅角度去睇同样嘅问题，即呢个我觉得几有趣嘅一个现象 咯、我认为系嘅，即系呢、这个亦都系读人文科学或者读类似嘅社会科学嘅一啲嘅有趣嘅地方咯，即系佢多变啦，同埋你可以多角度去睇一件事啦，即系唔似系。一加一就等於二嘅呢一個咁樣嘅啲嘢嘅工程式咁樣去睇啦，方程式咁去睇。不過頭先阿周 Sir 講嗰個都得意嘅，我都想問阿 Benedict 睇下你有冇呢啲嘅，你自己有冇啲咁嘅經驗咧？其實而且確咧，喺去諗自己嘅嘢咧嘅人咧係好少嘅。係好少，即係嗱，例如啊，即係平均可能咧一個人咧每一日佢係用唔夠10% 嘅時間。都幾肯定添，去諗自己嘅嘢，都唔好話諗得咁深入，係關於哲學或宗教或宗教哲學嘅嘢，即係呢啲關於人生嘅嘢更加少。即係話咧，佢係冇2.4个钟咁多咧，去關於搞自己啲嘢嘅，一半我諗都冇啊。所以咧，幾時佢哋先至會可能係關注翻宗教哲學，即係關於啲人生嘅嘢咧？如果是一个人生里面的一个发展心理学里面呢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年危机咯。 哦。 是啦、这个、即是他开始去重新审视自己那个人生应该是怎样的。 喂，但係你即係讀中意讀呢科嘅人咧，係好早就諗呢啲問題喎。其實係乜嘢觸發啲咧？ 係啊，如果你問我個人經歷嘅話，就我有確實係可能早啲諗嘅。咁同埋我聽翻。大家對人文社科有興趣嗰啲嘅朋友啦，佢哋好多時都會講翻話，可能細個嘅時候就有陣時諗下自己係邊個啊，點解嚟啊，嚇，即係嗰啲好似嚇，即係去邊度啊，咁嗰啲嚇，即係啲人講笑話，好似啲保安問嘅問題嗰啲咁樣嘅心嘅，但係好細個就問啦，咁樣係啦，就差唔多嘅嘢。咁可能生死問題啦，即係細，即係有啲細路可能冇諗咁多嘅，但係即係譬如話但係見到譬如可能通常如果係細路嘅話。可能見到自己祖父母或者嚇，即係啲比較年長嘅長輩過身嘅時候，可能要諗下啲生死問題啦，可能會觸發到佢哋。咁稍微大啲嘅時候，有趣嘅就係我哋通常啲中學至大學生啦，佢哋可能觸發到佢哋諗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就係啲失戀嘅時候咯，即係嚇點解我愛佢，佢唔愛我嘅咁樣嗰啲嚇，咁啊開始諗下就開始諗到呢啲嘢啦。咁又有嘅可以話係，咁當然啦，每個人有佢自己嘅機遇嘅，可以話係，即係佢幾時觸發佢自己去諗嘢啊嗰類型嘅嘢。咁然之後諗完之後，佢自己係咪對呢啲科目有興趣？咁要可以自己諗下。因為我哋頭先好似一開始嘅時候。好似講到好啊，即係想防衛自己個科啊，依、這個啊，佢其實出嚟唔係太差㗎嗰類，即係但係其實老實講咧，依類型嘅講法咧，只係想提一提話其實如果大家覺得入大學本身就已經係出嚟個。唔會太差嘅，即係始終讀過大學好過冇讀大學。如果咁諗啦，其實都唔一定嘅，其實就但係老實講，即係如果有啲人係覺得係咁樣嘅時候，咁入嚟讀邊科，其實真係好睇佢自己興趣嘅。如果自己嘅興趣唔喺一啲好即係佢 so call 神科嗰度嘅話咧，係會即係讀得好辛苦嘅。咁於是乎就係、是、個興趣係咩啊？咁如果個興趣喺宗教同哲學嗰度，其實去讀一啲相關嘅學科，其實係對自己反而可能對自己未來人生。会有更加多嘅帮助嘅、啊，可能人生有啲咩冲击嘅时候，可以帮到佢思考啊，或者系身边嘅人嘅时候，咁呢个就牵涉到宗教哲学呢啲嘅内容啊，吓、啊，咁呢啲就咁就可以值得讨论下啦，吓、啊，呢啲就。 咁啊，一間我哋翻嚟講下咧，因為喺我角度嚟講，終結都係一啲比較永恆性嘅問題啊，探討一啲或者講得誇張啲啦，我哋叫做咁啊嗱，但係咧，我知道 Muse 咧揀只歌，喂，你點解會揀呢只歌？ 我覺得呢首歌係好哲理、好哲學嘅，即係弱水三千，即係我覺得係講緊人生又好，講緊所謂機遇又好，即係我覺得呢首歌係講緊呢一樣嘅。咁啊，林夕填詞係啦，亦都充滿好多佛理噶。 逛够了世界，别进了春风。活着至活着，万丈在细水中畅泳。偶尔爱上过。一些都影，留恋路程何流流过几度明星，朗亭下像那绝境，难辨旧日风景。山水非山水，冻了变雪堆，山水般山水，如热若雾水。混杂绝望后便是泪水，衍生出心碎。葡萄若花水醉了会再醉，会跌进漩涡太虚。在雨里浸于屋里，同样乐至春水。看滴在雨台空不空，山最后未到雨伞弄不满，那是快感。

而有鉴于认知功能急速退化是重要的病征之一，当地医疗机构亦都设立了专科的诊所，为出现这种症状的人士作深入的检测，希望可以尽快有研究结果，从而对症下药。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暇，色无暇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月16号夜晚啊，星期五啊，今日呢我哋讲嘅题目呢叫做终结仲有咩好傾啊。咁剛才我哋呢就讲咗好多开场白啦，咁一路讲緊终结即係宗教哲學啦，咁我就好记得啲媽媽級啊或者啲爸爸都会啦，成日就讲緊嘩读呢啲科呢其实读啲咩㗎，係咪即係读啲好抽象啊好抽离嘅嘢，但係其实即係我哋當然我哋略有涉獵過，就知道其實現代即係而家呢刻啦，唔好話現代啦，即係而家呢刻咧讀呢一個呢一啲學系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好多好現好我叫做好現實嘅處境，我哋需要面對嘅。嗱，唔係淨係講嗰啲咩電車難題啊，咩洞穴奇案啊，嗱，唔係淨係講緊嗰類嘅嘢，但係實際上面咧，原來我哋喺生活裏邊咧有好多嘢係同嗰個即係。哲學思想呢，而而家甚至乎我哋會更加多會傾向講倫理學啦，呢一啲概念呢其實好多相關性嘅。Benedict， 你可唔可以都簡單地即係介紹下究竟而家讀啲咩㗎？ 好啊，呢個啦，因為首先由宗教哲學嗰度開始講起先啦，即係如果宗哲嘅話，你頭先話有啲應用部分，而家係多咗應用部分嘅其實。咁當然啦，你話傳統嗰類抽象啲嘅講法都依然繼續要讀嘅，亦都大家會想即係有啲學生都會其實對嗰啲反而仲有興趣多啲嘅，咁甚至乎其實我又知道有啲其他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宗教同哲學可能甚至乎係咪真係放得撈得埋一齊㗎？好似宗教同哲學就有衝突咁啊！咁呢個其實本身都已經係一個我哋可以討論嚇，即係喺上堂嘅時候或者研究嘅時候討論嘅題目啦。究竟佢哋係咪一定要即係哲學係咪一定係挑戰呢個宗教嘅咧？係咪有理性嘅？即係哲學就代表理性，咁宗教就係啲教條啊、獨斷啊咁樣樣。咁當然亦都有啲人會覺得啊，唔係咁樣樣嘅，宗教同哲學應該要放埋一齊嘅嚇。即係佢哋兩個大家都共同有一啲嘅共同嘅 concern 啦，共同嘅關懷啦啊，咁覺得啊應該要放埋一齊去諗嘅咁樣啊。咁呢啲係我哋宗教哲學裡面成日都會見到會討論嘅問題嚟嘅啊。即係當然啦，我哋平時講啲神存在啊、嗰啲石頭問題啊、苦難論證啊。嗰啲就係呢啲好宗教同哲學可以拉埋一齊嘅比較上傳統嘅問題啦。咁至於頭先嗱，我哋又提過話譬如有啲比較應用嘅問題啦，現代嘅問題咧，應用啦，咁喺譬如倫理學嗰邊比較多啲啦，因為即係倫理學嗰邊係比較容易將一啲理論放喺一啲應用嘅一啲題目嗰度嘅嚇，咁加上即係今日我上嚟嘅時候就因為譬如我自己都做應用倫理學嘅嘢比較多啲啦，咁所以依個可以講講嘅嚇，裡面啲題目，但係你可以從一個直覺去思考裡面一啲嘢先，就係譬如話。啊！我哋討論呢、這個倫理嘅時候係咩嘢嚟？嗱，倫理學呢個字本身啊，其實中文個倫理咧已經有少少意思上可能會有唔同嘅意思，即係一個倫理呢兩個字，因為我哋平時倫理咧可能係比較上講緊一啲人倫關係啊嗰種嘅倫理嚇。咁、倫理學係咪講人倫關係嘅咧？可以係有呢個有關嚇。咁、但係佢唔止淨係講一啲人倫嘅嘢。咁另外一啲倫理或者係咩意思？就同即系 和道德差不多是相等的意思。那道德是什么意思啊？道德呢，我们很容易直觉就最简单的就会觉得啊，讲道德的东西就是讲一些很规条性的东西，啊，就是社会有些什么的规矩我们要遵守的，那这些就叫道德啦。这样，这个想法不能够说它完全不正确的，但是如果纯粹是讲话一个社会有的规范，一些大家的习惯或者一些习俗里面的一些的规条或者习惯的话呢，这个只是可能是伦理学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甚至乎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挑战这些东西，其实在读伦理学的时候。因为伦理学其实如果你说最你想我一句讲伦理学，讲什么伦理学，就是在那里讲话究竟我们平时要即是什么东西做的是啱或者不啱，所谓就是对同错啦 ,right and wrong 那个问题。那，啊，一些的行为或者一些的事情我们究竟算不算是正确或者不正确呢，这样样。那，啊，这类型的东西会牵涉到很多部分的。那，啊，这个就是一些伦理学要处理的想法啦。那，啊，刚才又是另外提过话那个电车难题 ,truly car problem,英文是，其实讲个电车难题的时候，如果有听众未听过的，就大约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面前有你一系就撞死有个车撞死五个人，你一系就将它改变方向撞死另外一条路轨上面另外一个人，那你会不会杀一个救五个咁样，啊，当然跟住就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的情况， 或者看一本书，啊，Justice 是吧， 啊，系啦，由 Justice 嗰本书发扬光大，我会话吓，因为这个电车难题本来唔系讲因为咁佢本来系讲紧一个好特殊嘅问题嘅，系一个所谓嘅叫做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 一个双重效应嘅问题。咁但系去到後來，即係譬如話，你頭先講 Justice 嗰本書，佢呢個 Michael Sandel 佢教學嘅時候咧，佢攞咗嚟做一啲同倫理或者公義有關嘅開場白，咁就可以等於帶起咗大家去諗一啲道德上嘅直覺。就係話究竟我哋會唔會殺一個救五個？其實呢度牽涉到嘅就係會唔會我哋要用計算式嘅思維去考慮對錯問題？咁嘅救多啲人好過救少啲人啦，即係如果可以揀，當然佢如果可以揀嘅話，救曬就最好，一定係嚇。咁，呢個其實一個數字上覺得咁樣樣係好啊，咁覺得咁樣係啱。咁然之後，但係另外有啲人會覺得，喂唔係，有陣時有啲嘢我哋係一定唔能夠做嘅，無論點諗都好，都唔應該做嘅。例如殺人咁樣樣，有啲人覺得殺人係一定唔應該嘅咁樣。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殺一個救五個，都好似係唔合理嘅咁樣啊，咁於是乎咧就會覺得啊，依種思維，即係覺得係對錯係幾絕對嘅，可以話係嚇。點解係絕對就要再諗啦？但係至少依種咁嘅思維對錯嚇，就係有個絕對式嘅考慮。咁依一種又係一種我哋嘅一啲道德直覺嚟嘅，兩種道德直覺都有。咁而依啲道德直覺點樣演變成一啲嘅理論？然之後可以同譬如我哋嘅，即係又會有好多嘢可以諗噶啦。即係頭先講個電車難題，可能係一個可以化成好多嘅學問。一些跨學科，甚至乎據我所知，譬如心理學那邊都有很多的討論的，其實對這方面 是。Exactly， 是因為我有一個課程，基本上就是用這個作為一個開頭的一個 exercise 的。 嗯， 是啊，就是，所以因為你裡面牽涉很多心理學，就是說它本來是純一個計算，就是說可能是一個就五個，它會減少個殺傷傷害，當然它就可能會選一個啦。但当如果揀一个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谋杀或者是一个好像蓄意地伤害了他的生命 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怎样呢？因为这里牵涉了其他的一些的价值观，就是例如我做那件事啱不啱道德，我会不会有这个被审判，又或者跟着我们会加上去，就是这个就未必是跟那个情况。例如就是说你撞死了他，但是呢你可以逃过一些的法律的责难的。又或者輿論上面都唔話你嘅，你又有冇啲咩唔同嘅改變呢？即係其實不斷喺度試探唔同嘅，我哋叫價值觀同埋某啲嘅信念，究竟你係走邊一個方向會多呢？咁樣，咁所以咧呢個都係牽涉好多好多唔同嘅不同嘅學問喺度嘅。 不過頭先我 我剛才聽到最觸動到我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多時誒呢幾年，尤其是我哋都好常常，我哋自己都會問一啲問題：何為善？何為惡？何為對？何為錯？嗱，呢啲嘢其實一路都問緊嘅，只不過我哋而家能面對一啲事件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好多。即係以前可能我哋睇電視，嗱電視就好簡單嘅，嗰、那個人係壞人同嗰個人係好人咧，你好容易二分嘅，連個樣都奸啲嘅，即係你好容易分到嘛呢啲嘢。但係現實社會裏邊咧，點解我哋頭先我都講緊以前我哋一路讀講緊係哲學啊，尤其是或者宗教咧，係一啲感覺上啦嚇，係一啲好古典嘅、好 absolute 嘅一啲嘢，我哋其實揾出個邏輯嚟嘅。咁、但係其實咧喺現代嘅社會環境裏邊咧，我哋知道唔係睇一套電視劇咁簡單啊嘛，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價值觀。譬如頭先即係電車難題，其中一個好常見嘅情況，但係我用電車難題去引申出去就係、是，我哋未必一定係講緊殺人喎，而家講緊我假設有公帑。有100万喺度，究竟我攞嚟起學校好啊，定係攞嚟我嚟搞個香港電台好咧？定、還是我嚟，定還是係我嚟整一個安老院好咧？咁即係其實呢啲咧，你就講緊嗱，唔一定殺咗人或者點樣嘅，但係點樣去有效地善用呢一樣嘢？而呢一樣嘢點解我話點解有啲學生或者有啲朋友仔，佢哋當佢出到嚟，尤其是搞公共政策啊，或者佢去到要做一啲決定，嗱，你個人越大越要做得更多決定，甚至乎你做咗高層之後咧，你反而對於呢啲宗教哲学嘢，你可能真系需要更加多涉猎，就因为你做一个 judgment 或者做一个决定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唔多唔少牵涉到就系你个价值点解你会做某一种即系取向。而呢个取向其实点嚟嘅咧？嗱，如果透过呢一啲咁样学科，甚至乎头先讲应用嘅伦理学科咧，就能够令到我哋咧系拣到一个咧，起码我哋明点解自己会拣呢个选择先咯。 系啊，即系例如喺呢个嘅经济情况之下咧，咁我谂大家都知道，就可能好多公司会裁员啦。我新近听有一个公司咧，就系佢60人里边咧，佢要裁咗30几人嘅。 哦。 咁嗱，呢个就系等于头先阿周 Sir 讲嗰个嘅，其实都牵涉咗一个问题。咁你点样去拣选呢？其实当然我哋成日都会觉得系一个好似纯计算嘅，我咪睇下佢嗰个工作嘅表现能力系点咯。但系好老实讲咧，即系除咗 sales 之外咧，喺公司里边嘅工作表现能力咧，都好渗入咗好多主观嘅元素喺度嘅。咁究竟你系点样去拣选边一个？应该留边一个，应该唔留呢？你都細估唔到呢個可能就係等於頭先嗰啲倫理哲學問題嚟嘅，其實就係。 所以頭先即係因為有啲人通常對電車難題其中一個批評就係、是，這個諗出嚟，即係幻想出嚟嘅情節嚟嘅啫。你現實中都唔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噶啦。但係有一啲現實中嘅情況係好接近，或者用嘅邏輯可能個情況係差唔多。啊，你哋頭先講譬如一啲社會嘅 policy 啦，嚇呢個可能啦，點樣裁員啦、公司啦，呢啲都係。大規模的情況，有陣時甚至乎會有一些例子是個人的一些很生死的選擇。例如我喺度可以舉兩個例子出嚟啊，因為都係教學嘅時候常用到一個真實嘅例子嚟嘅、一個例子就未至到太差嚇，即係講個好啲嘅先啦，所以就係、其實幾年前嘅，即係講緊澳洲嗰度咧，有對父母咧就係要幫自己一個細路患咗一種我唔記得係咪一種嘅癲癇之類嘅疾病咧，總之佢個細路有一種病，嗰種病咧喺澳洲係冇藥醫嘅。嚴格嚟講，應該話藥係有嘅，但係嗰種藥咧喺澳洲係唔合法嘅。咁但喺美國咧就合法嘅。咁於是乎咧，嗰對夫婦結果要面對嘅難題就係一個即係佢好唔好喺美國度買啲藥，跟住拎翻去澳洲，定運翻去，定寄過嚟啦之類啦，去醫佢自己個仔咁樣，等佢個仔舒緩個症狀咁樣。咁最後個父母係做咗，但因為喺澳洲係犯法，咁所以咧就被起訴咁樣。咁我話依單係好少少嘅原因就係因為第一當然個父母做咗一個選擇啦，佢喺澳洲係犯咗法啦，但係澳洲個即係依單嘢出咗嚟之後，個社會當然會好同情個父母啦。咁連啲法官或者啲議員都好同情，咁結果就係、是最終都係唔記得咗係冇起訴定係循例起訴，但係就撤銷，即係跟住就判佢無罪啊，定點樣樣？咁即係總言之唔係太差啦個結果。咁同埋跟住就澳洲就依個收咗個法例，等佢哋依隻藥可以係合法嘅嚇。咁、但係即係喺個父母佢要。 做嗰個決定嘅時候，其實佢哋嗰個決定都已經要諗噶啦，即係啊，好唔好運只藥過嚟咧嚇？咁呢啲係一個現實生死啊。另外一個咧就更加似嗰、那個頭先講嗰個殺一九五嗰個情況嘅，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醫學倫理嘅案例嚟嘅，係應該係1991年啦，係有叫 Baby Teresa 嘅 case。咁呢個 case 大約嘅講法就係話當年有個 B B 嚇，叫 Teresa 啦，咁佢出咗世之後就發現佢係患咗一種叫所謂冇腦症啊，即系个大脑系一出世就冇咗嘅。咁呢种嘅 B B 唔会生存到好耐嘅啫，其实生存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顶多咁样，因为冇咗个脑，其实都唔会系啦，即系唔会可以挨好耐噶啦。咁当时佢嘅父母咧，所以咧就想做一个痛苦嘅决定，就系、是想俾佢个呢个 B B Teresa 安乐死，然之后将佢哋将 Teresa 呢啲嘅器官捐俾其他嘅 B B。因为你知婴儿的器官是很罕有的，其实。咁如果同埋如果应该是记忆中就即大约个内容就是你不是安乐死的话，即是个 BB 不是安乐死等他自然死亡的话呢，咁好多器官是不能够捐赠得的。咁所以当时他们的父母就说，咁既然个 BB 其实都捱就咁自然死亡都可能一两个礼拜嘅事，咁不如就俾佢安乐死算啦，咁样仲可以救好多人。咁呢个系一个好，即系佢哋个父母好想救人。咁但系呢一单嘅案咧，当时喺美国就系俾美国嘅政府定法院就停咗即系就话唔可以咁做因为当时美国Florida 嗰度系冇呢个安乐死嘅法律咁同埋呢个喺政府或者喺社会嘅角度都会有一个担心，就系话虽然唔質疑佢呢個父母嘅動機即係依對父母應該係真係好偉大，所以先想咁做。但係佢哋會好擔心嘅就係、是，如果開咗呢個例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啲人覺得啊生個細路出嚟，總言之係有問題嘅，就安樂死，跟住就攞佢啲器官出嚟做咩都好啦咁樣，咁就即係成件事就可能會扭曲咗啦。如果喺一個政策嘅層面上面去做呢樣嘢，嗱咁呢個係一個好典型接近殺一嚿五嘅例子嚟㗎啦，其實已經係咁而且係一個真實嘅案例。咁呢樣嘢，所以就好即係好見得到啊！原來倫理學去到呢啲位嘅時候，當然背後有好多理論啦。用邊啲理論咁，當然再可以再好多討論啦。但係至少會見到啊，呢啲嘅問題其實係全部都同我哋呢啲倫理學裡面嘅討論係相關嘅。 咁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有啲國家或者有啲地區咧，譬如有一啲事件啊，或者有啲咩大嘅抉擇咧，其實都仲可以透過一啲類似投票嘅形式，甚至乎有啲國家會有公投啦，去投票去選擇。嗱，當然呢啲咁樣個別案例就好少會有呢個情況。咁我哋好多時就會諗啦，話呢啲咁複雜嘅交俾法官啊、專家去諗啦。嗱，但係其實有陣時好尷尬嘅。嗱，譬如我唔講得咁大嘅問題先啦，但係譬如有陣時我哋投票喺網上，我哋即係投票決定嗰樣嘢係啱定錯，或者嗰件事我哋贊唔贊成去做？有陣時輿論咧、輿情咧，其實都係會影響到一啲事件嘅即係流向嘅。嗱，而呢、這個我哋點解我哋要學習呢一啲咁樣嘅想思考嘅方法咧？有陣時就係譬如我哋以為嗰樣嘢係啱啦，我哋就投票啦，或者喺網上就咁 click 個 yes or no 嘅掣嘅啫，係咁簡單啫。但究竟你 click 嘅時候建基於啲乜嘢嘅邏輯同原則咧？我哋如果冇經過呢訓練嘅時候，得到個情況咧，我哋可能真系以为做紧好，但系结果可能害咗一件事都唔定。嗱咁一阵间我哋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再深入咧去讲一啲咧，即系具体啲嘅案例啊，可能可以。咁我哋而家拣一只歌咧，就是、林奕匡咧嘅《沉思者》。好多时都以为咧，哲学系要沉思嘅，咁啊，大家可以听听只歌先啦吓。 中淹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途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手与者。 喘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政府将七名中联办副主任列入制裁名单，包括陈东、何正、卢新宁、仇红、谭铁牛、杨建平和尹中华。报道说，今次是华盛顿方面认为北京要为香港法治受损负责的最新举动。另外，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发出最新商业建议公告，指出和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行动有关的风险增加，可能令在港营运的美国公司受负面影响。公告指，在香港营运和活动的美国企业受到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地区法例约束，警告个人和企业应该意识到和受制裁的个人或实体接触所带来的潜在后果。假如遵守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令，可能面对中国报复。在北京，外交部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说三道四，横加干涉。中国政府反对美方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将视美方的措施作出坚决有力的回应。警方表示，国安处就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悼念七一涉嫌企图凶杀的凶徒一事已经展开调查，根据法庭搜查令到港大调查和搜证。警务处国安处人员下午去到港大学生会综合大楼、学生会刊物学院以及校园电视的办公室搜查，行动历时3.5小时，带走多箱证物。校园电视说，警方带走他们一部电脑主机。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将早前机场停机坪搬运工的源头不明本地个案修正为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认为，这一名搬运工很可能在今个月6号被涉事航班中已确诊的机组人员传染。当局根据基因分析发现，机场搬运工人和其他4宗来自俄罗斯的输入个案的基因组有关。而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患病男子在机场担任搬运工作，就他在潜伏期间曾经处理的航班里面曾经发现一宗确诊个案，涉及一名在今个月6号由莫斯科抵港的机组人员。虽然两人并没有直接接触，但是他曾经身处有关机舱服务几个工作几个钟头，期间几名没有落机的机组人员亦一直逗留在机舱里面。

当经络流动速度越快，就如同水力发电一样，产生的功率就会越高，人就处于运势好的状态，而速度越慢就处于低功率的状态。跟住作者从气场讲到心翼，所谓心翼就是将身边观察到的信息解读成卦象，讲是卦象，其实就是大数据分析的浓缩版本。因此一个数字、一个语言、一个微笑、一个声响都是信息，身体上每个细胞都在发放信息，而如何解读这些信息就是易学。易卦是资料分析的结构，而养心就是通过观察感受自然界特殊的现象结构，方法就是心的感悟。 最后高医师提出他的独门的养心三法，其一就是协调脑波，令到它有效代谢负能量；其二就是以手指带动气走的方法，让能量变得更加细腻；其三就是能量更强的站桩法，采取升级版的天桩法和地桩法，让身体更加有气感。而在养心的过程里面，会体会到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每个人都彼此连结，同时透过这个过程的转化，睇见自己以及领悟到心的本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养心》，作者高尧楷，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翻嚟咧就系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中节有咩好倾嘅。咁我哋其实咧啱啱倾到嘅时候，阿 Benny 其实讲咗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嘅例子，去讲解咩为之即系宗教哲学里边，特别系讲到伦理嗰方面啦。咁啊呢个阿 Benny 同大家一齐讨论下，因为咧其实当中咧有一啲嘢咧系同心理學都有關係嘅。我先講，例如個電車難題又好，或者其他嗰啲都一樣嘅。即係我哋其實係講緊大概地有兩組嘅方法去斷定一個做一個決定咁樣啦。有一組可能就係根據例如電車難題嗰度，就係話個數目，我可能係比較功利主義咁去睇呢件事嘅。咁樣就係話一個定係五個、兩個同係三個，咁我就好簡單地做一個計算，我就可以知道應該點樣去做噶啦。但係另一方面嘅咧，其實基本上咧，可能關於啲可能係價值啊，有另外一啲嘅價值觀或者信念咧，其實係可以係嗰個選擇咧，係可能超過你嗰個死傷嘅計算嘅。例如係個啱唔啱啦，正唔正確啦，道德容唔容許啦，你有冇權去控制另一個人嘅生命啦？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嗱，其實得意嘅地方咧，你應該。頭先我哋傾嘅時候咧，就係、是、有兩個唔同嘅可能喺中哲裏面嘅理論，去講緊兩邊唔同嘅決定噶嘛。但喺心理學咧，反而咧就好多係中間位嘅。我意思啊，即係話咧，某一個嘅性格，佢可能咧就會係走去咧，就係、是、我唔理你人數係幾多，其實呢件事咧，我覺得係牽涉到個良心，我就做唔出啦。咁嗰只，但係有一邊咧就會係好直接地。无论良心点都好，减少个死伤就是我最紧要的一个做人宗旨。例如呢，其实有一个例子呢，就是俄罗斯的，佢有一个潜艇，咁呢就出现咗问题，咁跟住呢就要救嗰啲嘅成员。但係呢当中呢咁多个成员呢又唔可以全部都救晒，咁我应该点揀呢？係啦，咁呢嗰个时候呢就係话，如果係军人嘅一个訓練嘅話就好簡單嘅啫，最大有機會生存率高嘅就嗰啲生存，其他嘅就唔應該生存。咁如果某一隻性格嘅人咧，其實係會好直接地咧 就揀選咗呢一個嘅嘅決定嘅，即係根據對錯啊，根據衡量嗰個情況。但最多嘅情況，反而心理學就係中間嘅。中間咧，心理學有一個叫做期望理論，即係話咧，我會衡量咧個人數多少，同佢最後影響我個信念多少，去做一個比拼。例如啦，一個五個 ，OK， 咁我唔高貨啦，我唔會抵得住我自己嘅良心，可能去做殺人，即係假設係咁樣嘅情況。但係如果咧，你係一個同一百個或者一個同一千個比咧，你就會可能影響到佢最終嘅決定嘅，係啦。咁所以咧，你咪見到中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當然，新聞學仲有一個會影響到嘅咧，就係、是、當其時喺乜嘢嘅環境底下發生，即係甚至乎即係如果仔細啲，嗰、那個環境係有其他親人喺度啊，定係佢有朋友喺嗰度啊，而都會影響咗佢當其時嘅決定。未必是根據翻頭先某啲嘅理論嘅，係啦，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咁其實喺宗教哲學或者倫理裏面咧，有冇去處理到呢啲咁多嘅中間位 嘅咧？其實你頭先同我講嗰個情況咧，係即係呢啲我哋叫做 moral psychology 啦，嚇，道德心理學啦。咁呢個係一個心理學同埋哲學之間嘅互相 overlap 嗰個位啦，可以叫做重複嘅一個大家共同嘅學科嚟嘅。咁你話係咪有中間嗰啲？其實係有嘅。而嗰啲所謂中間咧，又我咁樣調翻轉頭去推論啦，即係話我哋首先由嗰啲理論嘅內容去着手，咁樣去諗嘅時候咧，跟住再諗下嗰啲理論，可能有啲位我哋同意，有啲位唔同意，咁咪變咗 so call 叫做中間啲咯。嗱，例如我舉翻個例子。你頭先提到話即係救幾多人啦、啊、即係潛艇嗰度。咁依個咁嘅諗法，其實譬如我哋亦情初期嗰時候，都有其實醫療嗰度有提過一樣嘢，就係話啊，如果當時呼吸機唔夠，咁要俾邊啲？咁其實醫療嗰度有一個傾，其中至少其中一派咯，我諗係有個傾向就話嗰啲呼吸機盡量俾一啲係救得翻嘅人啊。咁呢個係無可奈何嘅情況底下嘅選擇。嗱依類型嘅諗法係咪一種好計算式嘅諗法咧？係牽涉到計算嘅啦，一定係。咁但係依、這個計算好似係無可避免，咁跟住落嚟咧就會係計算啲乜同埋點樣計算嗰啲問題。例如我哋喺倫理學裏面有一個叫做效益主義啦，英文 utilitarianism 啦，係一個好出名嘅理論。呢、這個理論確實係建基於一種計算裏面嘅。不過咧喺坊間裏面好多時講嘅時候咧，會對佢有啲誤解，就係將任何形式嘅計算都話係呢個效益主義，然之後就話效益主義係唔對路。另外一種就可能將效益同埋功利，即係功利呢個字，我哋而家就有啲貶義嘅啦嘛，即係好似係就係講利益啊咁樣樣。咁但係 utilitarianism 嗰個 utility 嗰個字本身其實唔係淨係講緊 profit 啊，即係呢度用少英文啦，即係意思係佢唔係一種利益啊利之所在嗰啲嘅意思嘅。佢有個咩意思咧？佢最譬如最原始嗰隻嘅效益主義係講緊話要將大家嘅所謂幸福感幸福最大化就盡量促進大家嘅幸福咁當然啦，你點樣定義幸福咁？呢個又係一個甚至乎佢哋效益主義內部都有唔同嘅版本嘅例如話呢、這個最簡單就用快樂去定義幸福咯。所以有時我哋就直接將兩個當咗係同樣嘅嘢，但其實佢哋有少少唔同嘅。但確實係有一派係用我哋嘅心理上面嘅快樂去定義咩叫幸福嗱。咁依種咁嘅做法嘅時候咧，去到咁仔細嘅一種理論咧，於是乎咧，如果你真係信佢嘅，咁我哋嗰個諗法咧就會係做依一樣嘢嘅時候，我哋要計算對整體嘅幸福感係咪可以增多？系嘅话咧，就是一个正确嘅行为啦；唔系嘅话，就是一个错误嘅行为啦。吓咁呢种谂法咧，甚至乎咧可以将佢应用到去，譬如动物伦理学嗰边嘅吓。因为动物伦理学嗰边点解会应用得到咧？最简单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用用快乐作为嗰个计算嘅单位，而其实有啲动物都系有呢个 快樂或者幸福、追求幸福嘅感覺嘅能力嘅，或者逃避痛苦啦嚇，即係依度當逃避痛苦係負面嘅快樂或者負面嘅幸福咁啦嚇。咁、啊、你係啦，貓狗都有逃避痛苦嘅能力，咁所以你哋都要計埋落去。即係有啲人會咁樣將兩樣嘢放埋一齊。咁於是乎咧，我哋要諗嘅時候就要計算曬全部嘅整體嘅幸福啊。咁如果係得嘅話咧，就係、是、一個正確嘅行為啦咁樣。咁嗱，依個係一個屬於效益主義嘅咁嘅諗法啦，即係等於佢係有三個部分，一個就係頭先講嘅幸福感，一個就係話佢係呢個計算式，而且係平均咁樣計算，而且佢係視你嗰個行為嘅後果係咪可以達至呢啲最大嘅幸福。咁於是乎咧，嗱、這、呢個就係一個呢種理論咧，但係。從你頭先嗰個講法裏面咧，其實喺心理學同埋其實即使喺倫理學上都係一種喺兩極之中可能係一邊嘅諗法。呢種諗法咧係邏輯上係好一致嘅嚇，咁、啊、但係佢邏輯一致之餘咧，又會出現一啲好奇形怪狀嘅情況，例如我要追求幸福感，動物又有幸福感，跟住個植物人已經冇感覺嘅，咁我係咪要醫院著火嘅時候，我咪要救咗只狗先至救植物人咧？咁又好似有啲違反自己嘅直覺嘅呢啲嘢就，咁於是乎咧，你頭先問嗰個中間嗰個問題咧，就有陣時就喺呢度出現啦，就係話有啲人話啊效益主義咧，一般情況底下我同意嘅，不過會唔會除咗講追求快樂之外，我哋仲有其他嘅價值要追求啊或者係我哋計算所謂整體嘅時候個計算係咪真係要係個個單位嚇、啊，即係人又係計一，狗又係計一。啊，定係其實狗可能即係計 0.5 咁樣樣啊，咁呢啲有好多嘅版本啦，於是乎就可以係叫做所謂喺中間啲嘅情況啦，咁就。 哇！你一讲到呢啲题目咧，我不得不谂起一啲好经典嘅人物，譬如边岑啊嗰啲，系啊，就类似呢啲咁样啦。又或者甚至乎，其实你讲到功利呢个字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套翻落去中国，我哋譬如儒家里边讲紧嘅小人喻于利啊，君子嘅喻于义呢一种。不过嗰个义利啊，同现代我哋讲嘅义利啊，似乎就真系唔能够完全， 而且同效益主义嗰个嘅意思更加唔同。 系啦， 呢个要好小心嘅，呢个即系佢义利之辩嗰度。嗰、那個利唔係效益主義講緊嘅幸福嗰個位， 或者個功利嘅利同埋嗰個即係頭先我哋講緊義利嘅利係好唔同啦。呢堆嘢咧，我哋就當然好大貪。你睇我哋嗰個簡介咧，我哋講到又講埋動物權益啊。不過我哋必須要提翻咧，就係、是、我又成日都同學生講一樣嘢嘅，就係、是、任何呢啲咁嘅道德嘅爭議啊，好或者係呢啲所謂哲學啊，我哋嘅人生嘅問題啊，呢堆嘢咧，其實我哋都盡量唔係。應該純粹是抽空，嗱、這個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啫、即係盡量不要純粹用抽空的角度去看，如果能夠套用到一些在現實生活裏面我哋遇到的嘢咧，就起碼易明啲。嗱，當然我哋都見到好多人會用好多我形容好似算式咁樣去計算一啲哲學嘅問題。不過呢個我自己可能我嘅能力唔到啦，我就唔係咁用，亦都唔係咁容易普及理解。嗱，但係我諗我哋譬如舉一啲再舉一啲例子咧，譬如幾年之前試過一單經典案例，就係喺泰國嗰度咧有一隊野豬足球隊啊嘛。咁、那、嗰、個、班僆仔就喺個洞穴裏面就混咗喺度。咁、然後咧點樣救佢哋咧？嗱呢度咧，大家就好心急如焚啦。當然後來就似乎都傾向係一個比較正面嘅解決到個問題嘅方法。嗱，但係呢一啲咁樣嘅所謂問題咧，我哋一路成晚講咗咁耐，都好多都係人啊，喺個人嘅社會裏面咧、我哋講緊點樣去對待一個人。或者對待一個一啲對人有利嘅嘢，但係喺現代我哋講緊我哋嘅生命裏面咧，唔單純淨係講緊人要面對嘅一啲所謂幸福感，頭先都講到噶啦。譬如而家都有好多動物嘅權益啦，甚至乎我哋嗰個簡介都講到譬如喺網絡上面，我記得以前讀文化研究咧，這個當然有少少唔完全一樣啦。但係譬如講緊。複製人嗱，呢啲未存在嘅嘢，又或者係嗰啲啊，我哋叫 cyborg 啦嚇，即係一啲未來可能講緊會唔會有啲類似機械人嘅物體，咁佢嘅出現係咪完全可以取代到人嘅情況咧？咁樣嗱，呢堆嘅嘢咧，我哋自己睇翻，甚至乎講緊我哋即係題目裏邊都有提過嘅，譬如人喺網上面嗰個網絡身份或者網絡私隱嗱，呢啲題目咧，其實係我覺得喺 點解我會成日同啲學生講，即係如果你有對於呢個世界上面好多事物有興趣嘅話，嗱，我唔係幫你賣廣告，都要講多句嘅，就係其實咧，反而咧係讀呢一類比較原始，嗱，譬如講緊哲學，究竟佢有乜嘢唔同嘅概念去 conceptualize 一樣嘢，甚至乎佢再遠啲、再永恆啲嚇諗緊，你用宗教嘅角度去諗一啲問題咧，其實可能反而幫到我哋去揾到一啲咧，我哋叫 universal truth。嗱，雖然呢個唔一定啱噶，我必須要講呢個字，但係對你嚟講嘅 truth 咧，其實都好緊要嘅。 我甚至会话咧，即系例如你头先提到够唔够野猪足球队啊嗰啲，咁依类型嘅情况，当然呢啲唔系纯粹只系伦理学嘅问题，呢个系一个即系社会问题里面，咁可能牵涉到又牵涉到你识唔识游水啊，识唔识潜水啊，点样救人啊，咁牵涉到科学啊等等啊，社会啊，咁我只系调翻转头讲喺呢啲问题上面，伦理学有佢其中一个可以贡献俾呢个社会嘅地方，系有一个席位喺度嘅，等于系。但就要大家係互相之間去幫助對方啦。咁而依、這個嗱，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好多倫理啦。咁所以宗教嗰方面咧，其實依個都要幫宗教嗰邊講一講，就是、澄清一下就係、是、固然喺歷史上咧，好多時候宗教有好多我哋覺得係唔道德嘅嘢嚇，又或者我哋覺得啊，通常用宗教嚟講道德咧，就好似好獨斷咁樣樣嚇，即係啊個神係咁樣樣指你咁，你就咁做啦咁樣樣嚇。咁當然，我歷史上係有咁樣樣嘅一啲現實中即係社會問題係因為宗教而發生。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又會見到，譬如宗教係好有嗰種我自己可能用嘅字眼就係一個道德嘅資源啊，係一個 resources 嚟嘅，去帶俾我哋去諗裡面啲嘢。例如頭先我哋提過嗰個儒家嘅義理之辯，假設儒家係宗教先啦，呢個又係有爭議嘅，但係呢個有排講但係係啦，即係義理之辯咁又係可以一個討論。或者是讲动物伦理学的时候、当然最直接就想、佛教叫他不要杀生这样就很护动物啦、但其实、譬如基督教、又会有讲这个、基督教就不会直接叫你不杀生，但是因为、上帝给人立约的时候其实是叫人去管理这个大地，那你管理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能够随便去对动物的都是、这个又是一个想法啦、甚至乎刚才提儒家都有的时候啲人會話儒家都有少少依個一啲對動善待動物嘅諗法，雖然佢哋又係未至到話依個唔可以殺生啊嗰啲咁樣，即係例如我見網上都有提過以羊易牛嗰個古仔咁， 或者君子遠庖廚 係啦，君子遠庖，啲人就覺得叫君子遠庖廚咁你即係都係殺佢啫，咁你即係唔見啫，咁有咩意思咧？咁但係佢個意思就係話，即係等於係話其實唔係動物唔殺得，不過就可能要善待啲咁樣咯嚇。咁當然咁樣嘅諗法係咪正確？咁依個就有排去討論，甚至乎可唔可以用呢樣嘢嚟反對一啲儒家嘅諗法嚇？咁又得嘅。咁所以討論倫理學嘅時候咧，既可以由嗰啲理論落去嗰啲現實嘅情況，或者調翻轉由嗰啲現實嘅情況嗰度去諗翻邊一啲嘅情況，我哋覺得係啱，然之後將佢應用翻喺嗰啲理論度，就覺得，咦？如果個理論都 match 唔到嘅，係咪其實個理論本身有啲位歪咗咧？咁樣樣， 我覺得宗教哲學或者係倫理哲學咧，係好應該用實際問題嚟到去討論，因為咧有好多時候咧，我覺得其他人咧對於哲學類。呢一樣嘢咧，佢覺得係所謂嚇有少少覺得反感或者離地咧，就係因為佢覺得討論緊一啲係唔係我關心嘅問題，所以佢就會忽略咗呢啲問題嘅重要性。所以我覺得拉翻落嚟喺應用嗰個層面咧係好重要嘅。同埋我最後講得一句咧、就是，就係其實宗教哲學咧對於心理學嚟講，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佢幫一個人認清咗自己嘅道德、價值觀同信念。呢一樣嘢咧，其實你好難咧喺生活當中咧，你要好多嘅經驗累積先至能夠，再加上自己反省先做到咯。如果可以有一個咁樣嘅討論咧，其實而幫佢自己理解我有啲咩我係重視，有啲咩係冇咁重視嘅話咧，其實係好功德無量嘅呢件事。 而且兩樣夾埋嘅時候就，即係你頭先又提到心理學同倫理學之間，我哋倫理學嗰邊就見到心理學幫到我哋好多比較上係可以話係啲經驗上面嘅嘢去幫助啦。例如頭先提效益主義就話快乐好紧要嘅，追求幸福，但系咩叫快乐呢？咁呢个可能要问心理学嗰边啦。 咁啊，哇！我哋今晚太大贪啊，简直系咧同我哋原本讲嘅，可能都讲咗唔知道有冇三分一。 咁啊，但系 anyway 啦吓，我哋今晚就要喺度就此打住。星期日咧，我哋嘅老店咧就系咧题目就系符号啊。咁啊，讲者咧包括咗咧文杰华啦、卢伟力啦同埋米克。咁咧最后咧，我哋送上咧今晚最后一首歌吓 ，Let Us Go Than You and I。嗱呢个版本咧系由 Rubber Band 嘅主音啊去唱噶吓。咁啊，大家多谢大家今晚收听，拜拜。 Bye bye。 快乐就笑着面对，微笑活着是乐趣。今天最快乐是谁？是你，是你对不对？谁？谁最坚强？谁最善良？谁就会更高尚？悲伤最放任面对。没眼泪放于心里，浪漫潇洒抛一句，快乐未一定会紧随，晴天响雷，天空似快要流泪。假使什么都不费，假使什么都失去，转身灰暗又占据心底里，继续去失望疲倦害怕，什么都击退，感激着昨日是谁，甘于勇往又是谁，天空若突然沉重得暗影不退，困倦里放心去吧，你有我在这里。找不到自信面对，情绪又荡来荡去，但是不甘心归去，放弃像最易最干脆，而你坚持再豁出去。